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谁冒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又到了我们一起来烧脑破案的这个时段了，这里是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侦探社的什么呢？这个要说侦探社的话，那就不能叫主持人了，对，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李鑫，当然这个警长是我们自封的啊，没有任何警衔啊之类的，没有行政上的这个职务，对，我们只是说跟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段一起来烧脑，来破案，来共同的去感受这个侦探推理小说历史上的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那些不朽的作品，以及那些作家给我们留下的那些精心设计的各种的谜团。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们依然在被这些作品所吸引，看来他们的魅力是永恒的。尽管呢，就是几乎每一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都会说啊，今天是一个慵懒的午后，确实这个到了中午以后，那么吃饱了饭有那种犯困的感觉，不过呢可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出来了，今天有一点点的亢奋，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午夜侦探社开始到现在有史以来应该说是划时代的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节目迄今为止终于请到了一位，请记住啊，我这话一点别的意思没有，只是为了显现出今天节目在我们这个历史上的重要的意义。我们终于请到了一位在世的 并且是本土的，我们中国自己的年轻的推理小说作家。这个话对于今天的嘉宾毫无恶意，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以往的这个介绍的这些侦探推理的这些大作家，绝大多数都已经离世了，当然也有还健在的，可是我们种种原因，地域啊，时间呢、啊，当然包括什么什么其他的原因吧，不可能请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一位，这是一位在我们就是当今而言，中国侦探小说推理文学当中啊，其实呢，他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年轻，再有一个呢，作品并不是很多。这我也观察了一下，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尽管涌现了相当数量的侦探推理小说家，但是每一位作家，当然有知名度很高的，甚至有很大的这个市场潜力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是呢，其实要是说起来，跟刚才我说到的那些侦探小说大师相比，他们的作品数量并不多，成名的时间呢也并不长，他们拥有的读者的数量跟那些大师相比，那恐怕也很难就是能够说就形成一种怎么说呢，等量齐观的这个效果。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依然在创作，并且他们很年轻，这是我们中国侦探小说历史上，这到今天为止应该说创作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我们的愿景当中也希望在这样一个好的时期，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条件下，涌现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侦探推理小说的人才，来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阅读。好，那么今天呢，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到场嘉宾。大家如果通过一直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到场嘉宾呢，就是刚才这个镜头当中啊，坐在中间的这位戴着眼镜的年轻的男士，他叫陆秋茶啊，这得说一句，这是他的笔名，这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中国年轻的侦探推理小说家。他的作品回头呢，我们一会儿会在不剧透的前提下给各位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坐在他左边的这位呢，是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王蒙老师。虽然年轻，但是你知道新兴出版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在读者当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系列，叫午夜文库。你看我们叫午夜侦探社，这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啊，午夜文库。午夜文库当中推介的大量的中外的优秀的推理小说，很多都经过王蒙老师之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请到我们的两位小警员啊，就是来配合我们工作的两位应该叫实习的大学生，他们分别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姑娘呢叫孔子月，离我稍微远一点的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刘毅，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小爷，尽管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外号是什么意思啊。好吧，咱们开个玩笑啊，还是这个书归正传。那首先呢要请教一下这个陆老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作品，其实陆老师呢，他我简单介绍一下，他这个是当初是就读于复旦大学，应该是一个叫做古籍古典文学古典文献专业，对吗？ 对 啊， 对， 古典文学古典文献专业， 古籍所，对， 古籍所，对对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点呢？因为这和他的应该算是处女作了吧，就是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对吧？ 啊， 叫《元年春之际》，有一定关系。因为有些读者跟陆老师开玩笑 说看您的这个元年春之际呢，因为这是几年前的事儿了啊，说看元年春之际呢，哎呀，说是特别的烧脑，烧脑一方面是他设计的这个轨迹模式啊什么的，很有意思，但是这当中有很多的古汉语的知识，也让大家就是这方面可能有很多读者会觉得不行，我只能去查字典啊，或者再做功课了。对，这是陆老师。那么陆老师的作品其实，除了这个刚才我说到的元年春之际呢，还有最近在这个上海书展上，这个推介的力推的两部作品，这也是我们今天呢可能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的两部，啊，一部叫做《樱草记》，一部呢叫。这个名字比较长，我还真的得看着念啊，叫做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啊。这样那个一会儿呢回头我们再请陆老师再做详细的介绍。那么对于陆老师的情况呢，我相信这个作为新兴出版社的萌萌编辑呢，他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而且那个王老师呢也是在对这个国内本土这块的这个推理小说作家也应该还是有相当的了解。那是不是首先呢请王老师对这个陆老师有一个评价，简单的评价呢？ 好的。我是新兴出版社五月文库的编辑王萌啊，我们一直在推介啊来自欧美、日本啊国际上其他地方的一些文学作品，侦探文学作品啊，但是我们国内原创的推理作家啊也有一大批很年轻的作者，非常有潜力，创作的作品也各有各自的风格。这其中陆秋茶老师从最早出版的元年春之际是以汉代为背景的古风推理小说，然后呢他后期出版的这两本作品，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两本作品，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还有樱草记是以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为背景，然后呢是也是陆老师风格创作风格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啊。 另外我想请王先生给说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这些年来啊，正如刚才您所说的，其实呢我们很多人更多的了解的比较熟知的是国外的推理侦探小说作家，甚至他们都形成了一些带点那种风格和流派的那种性质，但是在国内呢，其实这个创作领域，应该说还是方兴未艾，很多作家呢很有潜力，也很有才华，作品呢其实并不多，也就是说今后呢还希望他们有更多的作品问世。那不知道这个，因为王先生你是长期来做这份工作的，应该对这方面呢肯定要比我们更加的了解一些，我不知道您怎么来评价或者说来看待当今就是我们中国文坛的这个推理小说的这个族群，或者是这个创作的这个群体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读那个海外的侦探文学或者说是推理文学作品的时候呢，因为这些作品都已经创作了非常多年然后经过一代一代的读者去阅读去评价就形成了对这个作者以及他的作品风格的一个总结。而中国的原创推理应该说起步时间比较晚，然后呢可能在流派上还没有说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标志，然后不同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带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是可能还因为作品数量的缘故，还不能说对他已经形成一个总结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原创推理还是任重而道远，而且说每一个作者可能会需要通过自己作品的积累，然后能够比较明确的让读者们认知到他的创作风格或者说是类别。 我想这个虽然我本身那个不搞创作也不太懂这个，但我想就是按照常识来说，一个作者一个作家他最开始创作的时候，他一定是采用的一种带有模仿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说他会对他所崇拜的作家欣赏的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手法，那么他来进行一些学习。当然他肯定学习当中，他一般的作者他都会想，那我也不能够就是完全的复制或者照搬，那肯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不知道那个陆老师，因为我看到就是有那个对您的介绍， 认为您就是首先肯定这毫无疑问，因为您对这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还是非常的喜欢的。那么这当中当然也借助于这个语言的便利，因为我们知道您现在就是在日本生活并且工作，所以呢语言上没有问题，您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原著。对，我看了一下，就是据说您特别欣赏的一些这个日本的推理小说家，有的我都不太熟。你像这个麻耶雄松啊，法月伦太郎，米泽惠信，加纳彭子，我没有念错吧？对对，你看这些人名，对，说您受到了他们的影响。那我不知道你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王蒙老师也说你看这个过去就是国外的作家，他也还是分，至少后人是给他们分流派的，像在日本就是社会派、本格派。那你认为你的作品更多的是更加偏重社会派呢，还是本格派呢？还是你有你的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定义或者界定的？ 我觉得对我影响更大的作家肯定还是本格派的居多一点。平时我刚才读您就是提到的这个是写在我的那个个人简介上的这些，就是我说的深受这些人的影响。那其实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那个写本格派的，但是怎么说，在樱草记我的这本新书里面呢，就是也稍微的掺杂了一点点社会派啊，甚至是就是一些比较新的比较流行的像日常之谜一类的写法，也已经不能说完全是那种传统的本格推理。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这样，还是呢请我们的两位这个小警员，两位实习的小同学啊，我这儿还要那个多说一句啊，因为那个孔子月同学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但实际上呢他之前已经为我们做了好几期节目的这个策划呀、文案呀、编辑啊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位这个幕后的一个小侦探吧。那好，那这样，就是呢，我们还是按照顺序来介绍这个陆老师的作品。因为这个从书名上来说，比较那个看起来稍微有点难度的，就是那个“当且紧当，雪是白的”。那么这个任务呢，就交给这个刘毅来讲述一下这个故事的。千万在不要剧透的情况下， 这个不会， 因为我 好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节目里面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剧透，除非这东西这个作品已经是广为人知了，那就这就没有 好久以前的作品， 对对对 对。 好的，那么也有请刘毅，你开始吧。 哎，好的，那么我就先为大家介绍陆老师的这个去年出版的一个作品，也算是比较新的作品，叫《当且紧当，雪是》哦，就已经有图了，《当且紧当，雪是白的》。那么这部作品呢，他刚才这个王老师也提到是一部校园推理作品，然后我在这儿呢先给大家这个放一个钩，就是吸引大家来看一下，给大家讲一个开头。那么这部作品呢既然是校园推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场地自然是这个校园，而且是这个高中时期。那么这个事件，整个这个推理事件的一个起因呢，是源于一个冬天，在一个下雪的这个冬天，然后有一名这个叫做唐梨的女生死在了他们的这个教学楼的一个非常玄妙的位置。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密室的这么一个案件。那么当时呢这个他这个案子呢，这个警察过来各种判定啊什么的，感觉这个线索什么的收集起来比较难，于是呢当时这个案件就被判定为是自杀。那么这个案子呢大概的原因就是这个唐梨呢，他是在他的宿舍里面，因为高中都是住宿生嘛，在宿舍里面遭到了自己这个室友还有其他班级同学的这个欺凌，那天晚上被赶了出来，然后就死在了外面。那么最后这场案件以自杀为这个结果告终。那么这个案件发生之后的5年，就是5年之后，那么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这个学生叫做冯陆奎，对吧，我没有记错应该，对，冯陆奎，他是这个学生，他就是这个当时学生会的这个主席。然后这个冯陆奎呢，就是这部书的相当于是侦探这个角色。那么他 他当时在这个学生会啊管理这些学生的事务，那么有一个这个学生就向他申诉这个宿舍里面有一些不和的问题，然后这个导致这个学生被退宿，于是这个学生很不服这个管理，就找这个冯路奎来投诉吧，相当于就不想退宿啊之类的。那么由这件事情呢，冯路奎和他这个学生会底下的这些人就又想起了五年前那个非常神秘的案子，于是呢他们这些这个学生会的这些主席啊工作人员就一起协助这个冯路奎来调查这个五年前的案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真相，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正在他们调查稍微有一点眉目的时候，学校里面居然又发生了一件跟五年前的案件几乎是如出一辙的这么一个案子。那么这两个案子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之类的，或者是凶手是谁啊，我就不能再说了，是吧？ 嗯， 对。 那么关于这个作品呢，因为这个说实话啊，因为我们之前呢对陆老师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其实国内的很多的这些侦探推理小说家呢，对于读者而言呢，尽管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就是大家的熟悉程度不一样，有的就是觉得脍炙人口，但其实有的也主要是通过电视剧了解到，对吧？但是作为作品，或者是特别是作品后面的作家，大家并不是太了解，尤其是这些作家他们是怎么创作的，尤其是他们的创作环境。因为我刚才说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位本土的作家，他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理念、中国人的感知、中国人的知识体系来结构。尽管说啊，我可能会创作当中我受到这个那个的外国作家的影响，但是他的本质还是中国的。所以就是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请这个刘毅呢问一问这个陆老师，让陆老师来做一些解答，好吗？ 嗯，好。好的，好的。那么基本上就是我读这部小说之后个人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部小说它的定位是一个校园推理小说嘛，而且它的这个主人公，他的相当于在侦探那个角色位置的那个人是学生会的主席冯路奎。那么我觉得就是冯路奎他其实只是一个高中生的这么一个思维的层次，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个角色在出场的时候可能对他的一些推理能力或者是身份背景可能就是铺垫会少一点，然后让他来直接去推理这整个案子，或者说甚至是五年前的这么一场谜案，会不会有一点违和感，或者是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就是将学生和侦探这两个身份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这么一个问题？嗯， 其实因为这个小说呢，它和其他的一般的推理小说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前半部分都是在推理一个之前发生的事情，而且都是根据一些档案的记载啊，大家的口述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材料呢也是比较容易搜集到的，然后所以其实呢也并不需要这个主角他是一个警察呀，或者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才能够去调查。所以我觉得把它设置成一个怎么说呢，把这个书的侦探设置成一个高中生呢，其实好像应该问题不大。 嗯，在这个日本的小说侦探小说里面也有类似的角色啊，当然这个更典型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高中生侦探柯南嘛。 柯南是小学生啊， 高中生， 高中生嘛， 啊，好吧， 高中生嘛， 他变小之后是小学生，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倒也没有，因为这个肯定是小说家自己的一个设计，因为他一般的侦探小说呢，其实很少让他的主人公是警察， 嗯， 对，就是把警察和侦探合一的那样的作品，也许更多的是偏重于社会派的， 是的，是的， 对，他警察那么就会，他就带了很多这种社会，就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些个背景上的东西在里面， 嗯， 对，但是呢，尽管如此呢，我还是认为，其实即使是本格派，也并不是说完全跟社会割裂开的，比如说陆老师这部作品，尽管我没有通读啊，但是刚才那个刘毅那个一开始的描述就让我觉得他实际上他和我们这些年 其实国内就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发生的一些类似像这种欺凌啊、霸凌啊这样的一些现象是有，就是貌似是有关联的。那我不知道这个陆老师在创作的时候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嗯，我觉得写当街紧张雪是白的时候还是想写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推理解谜的这样的一个小说， 嗯， 就是校园也好，欺凌也好，这些都只是一个背景， 嗯， 但是到后面写樱草记的时候，可能是更加侧重于它的故事性啊、社会性啊这些方面的东西。 嗯，其实您的这两部新作啊，和那个元年春之际啊，其实有很大的这个距离，对吧？因为元年春之际完全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故事，对，整个环境啊什么都不太一样，而这两部作品。应该是都发生在校园里面，这两者之间就是这个距离好像有点远呢。 其实并没有，因为主角的年纪其实是差不多的。《元年春之际》虽然是一个发生在汉代的故事，但是主角也都是就是大概十六七岁这个样子。 嗯， 所以其实这些小说撇开它的这个社会背景的话，其实都带有一点这种青春的因素在里面。 嗯，对，您要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是在这个我看到有关的报道，在这次这个上海书展这个过程当中呢，陆老师在和读者在这个交流的时候，其实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这个原话我记不太清楚，就是您认为像中国的这个侦探推理文学，特别是本格的这种，就是这样的一种写法写作风格。就是说呢，它属于一种，就是像日本而言，就是本格派的那种青春期。 啊，这应该是我去年那个在做的讲座的内容，就是我是这样说的，就是我日本的那个新本格运动也好，还有就是中国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小说，其实都是在描绘这种推理迷的青春。就是他写的很多都是这种年轻的推理迷，比如在大学社团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去合宿，然后再去一个孤岛，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 或者是还有像什么高中生破案啊，很多人都是在写这种。而主角呢，他们都是推理迷，包括这个《当街紧张雪是白的》里面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叫姚楚涵，他也是一个狂热的推理迷。他们其实是在写这种推理迷的青春。推理迷呢，他有很多对于这个，就是他有很多妄想性的这种东西，他想啊，我看了这么多推理小说，我也能破案。他们等于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妄想呢，可能就写成小说了。我们呢，其实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也带有一点点这样的色彩。 我能不能说，就是像，就是如果这么来说，中国的推理侦探文学呢，还处在青春期？您觉得这样说合适吗？ 嗯，也挺合适的， 可以是吧？啊，就是说，充满了一种蓬勃的朝气，但是呢，它毕竟还是来自于这个年轻人的一种创作冲动，它没有那种长期的那种积淀， 对 理论呢，包括实践当中呢，可能都会碰到一些问题，这个可能要拿到读者当中，进而甚至可能会放到市场当中去，这个来进行检验吧，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日后呢，我们还要可能还要麻烦新兴出版社和王蒙老师再给我们多介绍一些像这个陆老师这样的这种新锐的本土的推理小说家。这样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这种交流，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些作家他们的这个所思所想。那个就是我刚才说了，其实可能文学创作最开始都是源自于这种模仿， 是 那没有关系，但是在模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创新，一定会有新东西拿出来，那我们就来拭目以待。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直播的这个午夜侦探社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国内的本土的推理小说家，陆秋茶老师。那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好吗？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最后一位是不幸身亡，另一位呢是反倒成了嫌疑人。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高中的校园，叶迪和林远江他们是一个同班同学，那么在世人眼里看来呢，叶迪是林远江唯一的朋友。那么同样他们都是对文字有着敏感和喜爱的女生，经常会一起去图书馆借书，然后互相交流读书体会，然后并且向校刊投稿啊，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就在一次普通的见面的第二天，林远江就从自家的窗户一跃而下，而叶迪呢是班上最后一个得知死讯的女生。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还是悬疑的点是挺多的，就是林远江是究竟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那么他这个最后发生这个事情又和叶迪有什么关系。那个顾老师也是在书里边经过一步一步的推理，然后情节一点点发展，最后给我们展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那么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好的，下面呢还是让我们按照之前商量好的，由这两位同学呢他们把这个故事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就算是一个开头。那么他们也有很多也有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想要请教陆老师，请这个孔子月给陆老师提问。 是的，是的， 啊，对，好， 对，那个陆老师，我在看您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感觉他的文风十分的细腻，并且您对那个少女心理的把握也是很好，然后我就一度都以为您是一位女作家，然后直到见了您之后，然后发现并不是这样子。 特别幻灭是吧？ 没有幻灭。然后就让我更加好奇的是，您是怎么把握这个女高中生的这一个心理？ 好，我其实听到你这样说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其实我的小说受到了很多这种批评，恰恰是很多人说我不太了解这种女高中生的心理，都是用直男的想象的。其实还有人就是说，还有读者是说我的小说里面的这些角色更像是一种无性别的一些角色，就是没有很明显的那种性别特征，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好，他们的苦恼也好，都是可能已经超出了性别这个问题，而是任何一个这种可能年轻人文学青年都会遇到的这种挫折。比如说像这个小说里面，就像我的小说里面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就是可能日系的这种青春小说或者推理小说里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像我说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作家叫米泽穗信嘛，他曾经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过，就是青春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两种感觉，一种是叫做无力感，一种是叫全能感。一般是先有全能感，然后你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年轻嘛，什么都能做到，然后慢慢的面对这个世界遭遇种种挫折，然后慢慢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而陷入到一种无力感，就是在这两种极端之中。其实这个我的小说里面也是经常在写的是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有看到还有一些对于生死的一些讨论 啊。 对 对，这也是对生死观呢也是一个怎么说，推理小说里面一定要面对的问题嘛，因为推理小说比其他任何小说都更加容易触及到死亡这个话题。面对这个话题其实有两种，完全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种呢就是大多数本格推理作家所采取，就是一种游戏性的态度，把这个就是人的死亡呢当成是一种只是一个案件，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尸体呢它也只是一个证物，而我们不太去就是探究这个生死背后的这些问题。而也有一种态度呢，可以是就是把小说写得比较深刻一点，去就是直面这个生死观的那种哲学性的思考。也有这样的小说，像日本的，比如说像一本叫《献给虚无的供物》的一本书，它里面对这种生死的思考其实已经到了一种纯文学层面的这个高度。 这是不是就是您在后记里边，我看您有提到一种是主客体关系，另一种是主体间隙。 哇，这个太复杂了，这个完全是哲学 层面上。 对对， 然后您是比较倾向于后者，就是比较愿意探讨一下这个他的动机这种。 这个我简单解释一下。 嗯，好。 推传统的推理小说呢，一般都是在讨论，就是从一些客观的证据出发，嗯，比如像埃勒里奎因的国民系列这样的，根据一些客观的证据，其实福尔摩斯也是嘛， 嗯，对， 然后推理进行，然后推理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什么样的结论，比如说谁杀了他，这个是客观的，嗯，然后用什么方法杀的，这个也是客观的， 嗯， 但是呢就是推理小说发展到今天也是有各种作家的尝试嘛，有一些作家呢他不太去探讨这种客观上面层面的问题，他还要探讨的是人的内心， 嗯， 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要杀人，就是杀人这个事实是很简单直接告诉读者的，但是杀人的动机他会就是专门去写一本书，有这样的小说，嗯，我觉得这种小说是他是就是一个人去探讨另一个人的这种想法的，那么这个就是套用一个可能是胡塞尔的这个说法，就叫主体间性啊，这是一个哲学说法。我自己其实是我自己在装， 没有，我 开始高兴， 觉得就是感觉说的很有道理嘛，就是也是给老师来探讨一下，然后就是我看到老师在那个书里边刻画的人物啊，就是形象比较鲜明，我其中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那个姚老师，图书馆的姚老师，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一直是推进情节的发展， 这两本书里都出场的一个人物。 哦，是吧， 是同一个学校吗？难道 是同一个学校，我看在对 《当谢锦当》里面是作为那个冯路回的助手， 哦， 然后在那个《樱草记》里面是作为一个有点像侦探这样一个角色， 感觉有点主导的一个角色， 嗯，对， 感觉姚老师他不但是推动这个案情的发展，也会时不时说出一些比较有哲理的一些句子，是不是老师的一个上帝视角呢？会不会有一个自己想要对读者说的话在里面？ 哦，其实并没有的。 没有吗？ 其实并没有的，因为姚树涵这个角色他其实是在《当切锦当学士白》的这本书里面已经完成了的一个角色， 哦， 然后在《樱草记》里面他可能更多的是去推动剧情， 哦， 他真正的就是对这个角色主要的刻画是在前一本书里面， 哦， 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是经历过一个青春期的那种苦恼啊、挫折啊等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对跟这个世界呢可能也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种比较锋芒毕露的态度，曾经啊， 哦， 但是呢慢慢的他学会了跟这个世界和解，成为了一个就是所谓说合格的社会人吧，然后也会去开导一些就是可能想法上还是比较极端的那些学生，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他的这样一种转变究竟是一种成长呢还是一种堕落呢，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做任何的价值判断的，这个我是希望读者自己去考虑， 就是一个青春的过来人在面对正在处在青春当中的人， 对， 这个他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特别感兴趣，就是关于您那个创作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这本《樱草记》这本小说啊，是融合了日记体小说、推理小说和少女小说这三种类别，如果是单独一本书里边出现是非常常见的，但把它们写在一起，就是起码我自己而言我是第一次见，就是您是从哪里得来的启示进行一种这种创作，然后让人感觉很新颖 啊？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推理小说发展到现在该写的呢可能大家都写的差不多了，如果还是去写那种很传统的就是一个高冷侦探和一个白痴助手然后再配合一个更白痴的可能这个警官 警察， 对，是的， 如果还是写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读者可能已经，那为什么要看我的呢，他们可以去看之前更经典的作品啊。所以后来的推理小说很多人都是在结合一些其他小说类型来写，比如说像结合科幻啊，结合一些时代小说，就是 大家都在做一些就是文体上面的一种尝试。像我的话，可能确实是我的，特别是《樱草记》这本书是结合了那个少女小说的一些要素， 是的， 来创作。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一种尝试吧，因为确实这样写的。我之前呢，就日本的话，这样的作品是有过，但也不多。然后中国的话，肯定是从来没有过的。 嗯，是，所以看起来还是十分的吸引人， 其实就是一种混搭，说到底 是是是啊。那好，我的问题基本上也就问完了。 嗯，我这儿呢也有两个问题呢，想要这个请教一下陆老师啊。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首先跟您道个歉，因为这个，可能时间比较仓促啊，我没有就通读过您的作品，但是我在网上呢，我看了一些读者对您的作品的这个评价，就有的读者就认为说您的作品这个文风呢有点这个叫做偏日系轻小说，刚才那个孔子月用了另外一个词儿叫少女小说。就是对他这个轻小说跟少女小说，其实我觉得可能从格调上差不太多，不知道您 差的还是蛮多的， 是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啊，少女小说呢，其实历史是比较悠久的一个门类，就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日本的话，如果在西方来说的话，也可以把像《小妇人》啊、《绿山墙的安妮》啊一系列儿童文学归到这一类里面。他还是关注的是这种，他主要是读者是少女，然后也写的是这种少女的成长啊这些东西。而且，但日本的这种少女小说很多传统一点的，它带有一点感伤主义的感觉，用大白话说就比较矫情。可能读《樱草记》的话。也会有这种感觉 啊！ 之所以说我那个带有轻小说味道呢，什么是轻小说？其实轻小说是比较晚才产生的，就是大概90年代之后开始流行，在日本比较流行的一种小说，封面呢都是一个这种画的美少女啊什么的， 二次元， 然后比较容易改编成动画。它这种小说呢，它是塑造人物的时候有一定的套路。这种小说，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一些人叫，比如有人能叫傲娇，傲娇是什么呢？傲娇就是明明很喜欢你，嘴上就说啊我最讨厌你了，比如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有各种各样的套路，然后每一个这种按照这种都是它的角色都是按照这种套路来塑造，然后来推动这个剧情的。其实剧情呢也比较套路化，然后对白呢会更加的就是口语化，甚至说是怎么说，有点网络，像网络语言。其实很多的轻小说，日本现在很多流行轻小说也是一开始在网上连载的，就跟我们的网络文学差不多。所以说我的文风比较轻小说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写的小说中可能美少女比较多，而且各种类型的都有，可能会让人想到那种就是角色塑造比较模式化的轻小说。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第一本啊，特别是第一本啊，文笔比较差，特别是不太会写人物对话。 您说的是元年春吗？ 元年春之际，写元年春之际的时候，我当时还是等于是读研嘛，其实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对话不太会写，所以呢就是写的可能读者看起来非常的不像人话，有一点这种二次元的感觉。虽然是汉代的故事， 是是是， 我觉得后面两本可能这个问题就稍微好一点了。我估计这个大家读了《樱草记》之后，可能就不会有就是说像轻小说这样的一种想法了。 那您觉得就是这个中国的这种原创的推理小说，当然现在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叫方兴未艾，确实它读者的这个数量也在增加。那从长远来看，我们自己本土的这个原创推理文学，您认为今后会超越日本的新本格吗？但这个不是体育比赛的意思啊，我就不是说啊，我可能什么什么比你写的好什么的，这个好不好是在读者心里面的。就是我是说，因为刚才一开始你曾经讲过，你说，我们都是在青春期，对吧？那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正在一个上升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他现在如果日本的这个本格，他肯定已经不再是青春期了吗？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小说也会将来渐渐的要成熟起来。 其实日本的大家可能对日本的新本格有一个误解了。日本的新本格是1987年从临时行人出道开始，然后有一大批那个就是年轻作者涌现出来，然后形成了一个叫新本格运动。但是实际上呢，说实话，这个新本格运动很多人认为它已经结束了。就是因为那批作者他慢慢自己也转型，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作者，后来他们也慢慢的就是成熟了，写的作品呢也更加稳妥了。他们的作品一开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推理迷的青春，是非常的在挥洒自己对推理的这种热情，可能推理小说层面上写的不太好，但是那种热情非常的饱满。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可能也许这个热情就慢慢的没有以前那么高涨了，但是呢小说就写得越来越好。而中国推理现在也是这个阶段。其实像我一开始元年春之祭里面其实说实话当时写的是一个连续杀人事件，然后而且是有密室，然后有多重解答，然后到第二本《当街景象雪是白的》里面呢，可能就稍微的求稳一点，虽然还是有多重解答呢，但是案情已经没有那么复杂了。然后到那个《樱草记》里面呢，可能就是甚至连密室啊这些要素都没有了，就是只剩下了一个类似悬疑故事的这种框架。那我觉得其实一开始的那种热情呢，它慢慢的每一个作家一定是会消退的，但是如何继续写出优秀的作品，我觉得是要在写小说这个功夫上面慢慢的去提高。所以我并不认为说真的说超越新本格，或者说怎么说达到新本格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程度，对于中国推理来说就是成功的。我觉得中国推理就像现在的日系推理一样，经过了新本格运动之后，现在的日系推理越来越多元化，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推理的一个未来。我觉得是多元化的，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 那么具体到您个人来说的话呢，您的这个创作周期，相比而言跟其他人比，您觉得你是比较长还是别相对短一些，比较快一些，手快吗？ 我肯定是比较长的 啊。 我现在是基本一年一本书，2016年是元年春之祭，2017年是当街景象雪是白的，今年是樱草记 啊， 明年的话可能也是就一本书， 就一本书。明年那本已经在创作当中了吗？ 啊，是现在有同时好几本在写，但是先写完哪本还不太清楚。 要看是吧？要看。我听说就是这个元年春之际呢，已经要准备出日本版了，是吧？ 啊，对的，在那个今年就是下个月9月5号，由这个日本的一个老牌出版社叫早川书房，其实就有点像那个新星，他们也是出了很多欧美的那种经典作品，加加沙呀什么的都是在他们那儿出的。这个他们有一套书已经出了1900多本推理了，但是从来没有出过就是亚洲的，就是从来没有出过就是中文的 中国 作品。这是所以我的这本《元年春之祭》呢非常有幸就是入选到了他们这个一个经典的系列里，而且是作为就是他们的这个创刊65周年的一个纪念作品。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可以说非常荣幸，然后被引进到了日本。然后这本书的话也是得到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者，就是三津田信三先生的推荐。 那就是介绍过您对他的作品非常的 非常，因为我当时写那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是读了他的小说之后，非常的喜欢他的那种感觉，那种框架，那种多重解答，然后带有一点模仿性质，所以能够得到他的推荐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肯定。 就是据您所知，在日本出版的或者日本就日本出版界比较关注的，像中国的这个当代的就是眼下的这个推理小说作家，其实数量很多吗？ 其实如果是说大陆的作者的话， 中国大陆， 我的这本就是元年春之祭是第二本被引进到日本的，之前也有一本是那个水天一色前辈的叫乱神馆记蝶梦的一本小说，它是写唐代的一个故事，也被引进到了日本。但是当时因为它也是一个是岛田庄司的一个企划，所以呢那个书呢卖的也比较贵，印的也比较少，影响可能看到的人不太多。然后港台的作者呢引进到日本的稍微多一点，可能香港的陈浩基去年有一本叫做1367的书被引进到了日本之后呢， 非常的火、 嗯、 这本书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嗯、 然后拿了很多榜单的第一、 嗯、 可能呢就是因为这本书火了，然后日本的出版社呢突然对中国的这个中就是中文推理吧有了兴趣，然后可能以后会引进越来越多的这种国产推理的作品。 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双方在这方面呢有一些更多的这个交流，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双向的，因为不是只如果只是我们在大量的引进日本的小说日本的这个作品呢，这个那日本人看不到中国作家的实力和中国作家的这个作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完整。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期待有更多的好的这个作品那个拿出来，这个不光是这个陆老师，也包括以后我们可能还要请新兴出版社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优秀的本土的推理小说作家他们的一些个代表作呀和他们这个一些创作的感悟啊什么之类的。说实话，因为这回要不是因为这个上海书展等等机缘吧，尽管陆老师其实是我们北京老乡，是北京人，但是他那个时间比较长的都是在日本生活和工作，所以说呢也难得请到他到这里来。等到下一次什么时候你再有机会再有时间到北京来回乡省亲对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再请你再来介绍你的这个个人的新作这样的作品。当然我们也期待就是说这些作品呢在这个我们这些读者当中也更加的这个有更多的深远的影响。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在座的特别是这个陆老师还有王老师以及这个刘毅和孔子月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午夜侦探社呢就跟大家就聊到这儿，那么下面呢是我们的魔力 X 档案，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并且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那到了下周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说实话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给戴的一顶帽子，电影观众不可能包括评论界也不可能说这部电影是悬疑电影，但是呢我们看了之后呢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认为这部影片呢到现在而言我们作为观众有很多未解之谜，那就是刚刚在国内上映的日本导演市之愈合的作品《小偷家族》。下星期呢还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的，那么就聊到这儿，那么下面的节目呢大家继续听哦。 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